去怪，寂寞扩大，风趣也坏，猎物满我脑，穿梭野兽界，眉目就似枪，生出射杀姿态，谁望我眼睛，死也未了解，欲望争个，争高争个，欲望争个。整个整个欲望整个整个整个欲望整个整个整个 输在 寂寞狮子只等我猜，笨象避着大都引我去摆，欲望拍卖多野兽界，遇上我吧，乖乖也变坏，眉目就似枪，生出射杀姿态，谁望我眼睛，死也未了解。欲望争个，争个争个，欲望争个，争个争个，欲望争个，争个争个，欲望争个。 Suicide 欲望整个，整个整个，整个整个， 苏珊。